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六，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给云南省沧源县边境村的老支书们回信，引发热烈反响； 中央代表团离开西藏返回北京； 落实十四五规划纲要，各项惠港利民政策落地见效，开花结果； 农民工学历与能力提升行动计划求学圆梦行动在多地启动； 超过195万群众申领电子驾驶证，2022年将全国全面推行； 广场舞过度扰民或被罚，噪声污染防治法草案今天起公开征求意见； 阿富汗社会秩序正在逐步恢复，但美军实际控制的喀布尔国际机场局势依旧混乱。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8月19号给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边境村的老支书们回信，勉励他们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引领乡亲们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总书记的回信让当地干部群众备受鼓舞，大家表示致富不忘党的恩，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永远听党话，跟党走，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总台记者张斌、李腾飞、刘慧民报道。 8月20号上午，云南省沧源县阿瓦山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十里八村的佤族群众欢聚在一起，身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现场传阅和聆听了总书记的回信。佤族青年击响木鼓，齐声欢呼，男女老幼唱起了阿瓦人民唱新歌。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村民赵云： 感觉很激动，很开心，收到总书记的回信以后，我们阿瓦人民真的比什么都高兴。总书记很关心我们边疆儿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阿瓦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多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没有水电，没有道路，没有交通，不方便嘛。你看现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条条大路都通了，然后家家水电都有了。 给总书记写信的班洪乡班老乡9个边境村的10名老支书，见证了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阿瓦人民从告别原始社会生活到整族摆脱贫困，实现第二次千年跨越的伟大成就。正是近些年的这些巨大变化，让他们萌生了给总书记写信的想法。班洪村原党支部书记胡德学就是其中的一位。 比起过去，现在呢，我们是天和地啊，生活上，所以呢，我们几个老支书就有备商量，把我们这地方呢变化情况、幸福生活，向党中央、向总书记汇报。 作为全国最大的佤族聚居县，沧源县在2019年底实现了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说到现在的美好生活，班洪村村民杨爱少满脸的幸福。 我们可以在村子里面上班了，我们有景区，我每个月的收入都有1000多块，我们的产业有蜂蜜嘛，我们有竹笋，像以前我们老一辈的话，他就是住的都是茅草房嘛，现在我们住的都是红砖瓦房了。以前的泥巴路现在都改成了水泥路啊，交通也方便了很多啊。 脱贫是迈向幸福生活的重要一步，要继续抓好乡村振兴、兴边富民，促进各族群众共同富裕，促进边疆繁荣稳定。总书记的回信更加坚定了当地干部群众建设好美丽家园的信心和决心。班洪村党支部书记杨志良： 向我们的总书记也保证，我们要把我们的产业做得欣欣旺旺，把我们的边境线守得牢牢实实，把我们的疫情防控做得稳稳当当。我相信在党的光辉下，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总台央广记者焦莹、刘慧民、刘乐报道。 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在出席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活动、看望慰问西藏各族各界干部群众、考察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于今天从西藏乘机返回北京。当天上午，汪洋率中央代表团部分成员来到西藏技师学院。汪洋走进钳工实训室、汽车实训室等，考察学院实训教学情况，与学生代表亲切交谈，勉励大家认真学习，掌握一技之长，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白马赤林率中央代表团日喀则分团来到桑珠孜区江当乡郭家新村，了解异地扶贫搬迁、产业配套、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并走进村民次平家中看望慰问。中央代表团在离开西藏时，自治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身着民族服装的干部群众挥舞国旗和花束，高呼扎西德勒，表达高原儿女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感激之情，对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坚定信心。中央代表团其他分团也于当天乘机返回北京。中央代表团8月18号离京前往拉萨，出席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庆祝活动。 今年以来，以“十四五”规划纲要为统领，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出台的各项惠港利民政策落地见效、开花结果，促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王义群、刘一晨报道。 “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要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深化粤港澳合作，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和生活居住的政策措施。今年8月，37名港籍医生在深圳获授正高级职称，深圳开启了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医疗人才互评互认第一步。深圳市人力资源社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倪勇： 应当说这是一次我们叫职称制度的衔接的一个破冰之旅，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次能够为其他领域的突破衔接带来很好的一个借鉴示范。 从香港团队参与祖国航天工程，到中央财政科技计划对港开放不断深化，近年来香港与内地的科技交流合作不断深入。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郭万达认为，这一新定位为香港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 你的生产要素、人才、资本、科技、数据啊，怎么样跨境流通啊，这些都需要政策方面的支持。这些政策实际上就给香港的科研人员、给香港的企业、给香港的年轻人就会带来很多的机会。 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支持香港打造共建一带一路功能平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区域和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王福强说，香港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历史机遇，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香港的优势就在于它有畅通的国际通道，它是一个自由港，它是一带一路建设中啊超级联系人这样的一个角色。它的要素流动便捷，营商环境国际一流，是我们构建高水平开放新体制时啊学习的一个榜样。 从深圳定招港澳籍公务员到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香港居民前往内地工作生活越来越便利。从深圳前海到珠海横琴，从广州南沙到深港河套，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建设持续加速，走实走深。以“十四五”规划为总领，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出台的各项惠港利民政策落地见效、开花结果。2021年上半年，香港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8%，经济形势持续改善。王福强指出， 中央出台了多项的惠港规划呀、战略呀，特别是“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还有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若干国家重大战略规划对于香港的意义啊，那就是要维持行政区社会大局稳定，使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2021年度农民工学历与能力提升行动计划“求学圆梦行动”近日在多地启动。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河南台记者刘佳、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河北省18所院校的本科专业对农民工开放，包括河北农业大学、石家庄铁道大学、河北中医学院等，涵盖动物医学、土木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康复治疗学等141个专业。学历层次包含专升本、高企专、高升专。 石家庄铁道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宋恩强介绍， 具体的招生计划呢没有上线，总的招生计划不突破，应该是按照省考试院的要求啊，优先录取咱们农民工这个学员。 河北范围内有学历提升需求且符合入学条件的农民工，可通过所在单位工会报名；无固定就业单位的农民工，可到所在地乡镇总工会或县总工会报名。河北省总工会宣教部二级调研员李慧表示， 企业要按照规定足额提取职工教育培训经费，对农民工参加继续教育培训予以补助。同时河北各级工会组织，特别是农民工所在的企事业单位工会，也要拿出一定比例的经费，用于支持优秀农民工参加学历提升教育。 河南省洛阳市总工会在全市劳模先进及高技能人才中实施求学圆梦计划，全国劳模大国工匠获得者学费全免，省级劳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原大工匠、河洛大工匠补助总学费的70%，市劳模、省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河洛工匠及其他高技能人才补助总学费的50%，所需经费由洛阳市总工会承担。洛阳市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部长马继坤介绍， 比如说看工，它是一个综合的全方位的提升，提高他们解决问题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他们在搞一些无小发明小革新小创造的时候，在具体实践工作之中，他们需要一种高速度的这个起点能力。 教育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出台的农民工学历与能力提升行动计划于2016年启动，计划5年资助150万名农民工接受学历继续教育。这不仅是农民工个人的提升，更是我国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自6月1号试点电子驾驶证以来，已有超过195万群众申领了电子驾驶证。2022年，我国将全面推行电子驾驶证。总台央广记者李欣报道。 自今年6月1号开始，公安部在天津、成都、苏州三地启动了试点驾驶证电子化。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管所牌证中心副主任袁伟介绍， 机动车电子驾驶证申领需要下载交管123 APP， 下载 APP 之后点击进入驾驶证，驾驶证里有一个电子驾驶证，电子驾驶证选取之后呢，进入照片采集，上传之后等待我们公安交管部门审核以后即可生成。 根据了解，自试点以来，已经有超过195万名群众申领了电子驾驶证。电子驾驶证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系统生成，动态显示驾驶证的状态。驾驶人可以出示电子驾驶证办理车管业务和驾管业务，处理交通违法、处理交通事故等交管业务，不需要再提供纸质驾驶证。保险理赔、租赁车辆、职业招聘时，驾驶人也可以出示电子驾驶证。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李国忠介绍，电子驾驶证采用了数字签名防伪技术，真实唯一，安全可靠。 下一步，公安部将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完善信息系统，健全配套制度，加大电子证推广力度。今年下半年，再选择部分地方扩大试点，2022年全面推行。 噪声污染防治法草案今天起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未来噪声污染防治目标完成情况有望纳入政府环境保护目标责任考核评价。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正在征求意见的噪声污染防治法草案明确，加强源头治理，划清各部门职责将成为噪声污染防治的重点。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研究员温香才表示， 因为在很多规划方面，土地利用规划和公民经济发展规划里边都没有涉及到噪声，从源头管控方面它有一定的欠缺，有一些新的声源广场舞在原来的都是不出现的。 同时，对于城市公众举报意见较为集中的施工工地噪声扰民的情况，草案规定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存在超过规定的噪声排放标准排放建筑施工噪声的，未提供证明业建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进行产生噪声建筑施工作业的情形，责令改正，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明确了按日计罚等处罚手段。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认为， 被责令改正拒不执行的，可以查分扣押排放环境噪声的场所设施工具和物品，增加了执法部门的权威，也满足了 制止噪声污染，要让它马上停止的需要。 此外，针对广场舞等社会噪声，草案明确，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或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应当避免干扰周围生活环境。使用音响器材的，不得干扰周围生活环境。对于违反法律规定、不听相关单位的劝阻调解的，可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8月20号0时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6例，4例本土病例分别为上海2例、江苏1例、湖北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上海、扬州等地继续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控措施，遏制疫情扩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号0到24点，上海报告2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上海市立即对这2例确诊病例已实施集中隔离观察的密切接触者进行连夜排查。截至21号上午10点，已累计排查到在上海的密切接触者120人，其中3人核酸检测阳性，就是21号新增的3例确诊病例。上海卫健委主任吴金雷： 下一步呢，我们将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各项措施，发扬事不过夜的精神，全力做好流调溯源、隔离管控、核酸检测、医疗救治等各项工作。 目前，浦东机场客运航班运行正常，对市民的航空出行不会有大的影响。货运航班保障受到一定影响，浦东机场正积极组织力量，尽全力为货运航班提供最大限度服务保障。8月20号，江苏扬州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扬州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567例。21号，扬州市继续在24个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中开展核酸筛查。扬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王劲松： 原则上，第5至7轮出现过病例的街道、乡镇，每天检测一次；只在1到4轮出现病例的，每3天检测一次；从来没有出现过病例的，5天检测一次。之后根据筛查发现病例的情况及其行动轨迹进行动态调整，优化检测策略。 为应对国外疫情反弹的严峻形势，国家移民管理局日前部署强化口岸边境出入境管理，严防疫情输入。总台央广记者李欣报道。 首都机场 T3D 专区目前是境外航班入境北京的唯一通道。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进一步严格口岸边境管理的要求，在空港口岸需对境外航班实施专区查验，严格入境人员出入境的检查，严密进出口岸管理区人员的查验管理。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执勤3大队执勤2队队长王本光介绍： 在对旅客验访的过程中，我们会执行一证一消，防止病毒经由我们的手传播。每办理完一架航班的手续，我们都会对现场环境、执勤用品进行严格搜查。 在海港口岸，国家移民管理局要求严格国际航行船舶及人员的管理措施，实施非必要不登陆、不登轮、不搭靠的管理措施。上海边检总站阳山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处长周佳杰介绍： 我们要求是全程穿戴防护服、N95 口罩、护目镜和乳胶手套，在船上不吃东西、不喝水、不和船员发生接触，每4小时下船休整，更换一套新的防护装备。作业完毕离船以后呢，要求登轮人员集中住宿管理。 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至24号，我国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其中河南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遭受洪涝地区重叠。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朱宏元报道。 中央气象台预报，明天强降雨将东移，影响山西南部、河南大部、山东西部、安徽北部、湖北北部及四川盆地北部等地。预计河南中北部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北部局地将有特大暴雨。其中河南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遭受洪涝地区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分析： 这次过程的移动性的特征还是比较的明显，在8月的同旬的那这种常年的平均滞洪降水的这种状况相比，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异常性或者极端性的特征。 此次降雨过程不仅雨大，风还特别强。随着夏秋季节转换，北方的冷空气渐渐活跃，与来自南方的暖湿气流碰撞过程中搓出了3个气团， 分别位于东北、西北地区东部到河南、山东以及四川盆地。 尤其是在这种黄淮地区，像这种河南、山东、安徽、江苏这几个省，这个除了这种强降水之外，可能还特别注意这种黄淮气旋跟种对流天气引起的大风天气的这个影响。 强降雨今天继续影响黄淮东北等地，松花江干流持续上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做好防汛抗洪准备。请听报道。 受近期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干流水位持续呈上涨趋势。记者在哈尔滨市区内松花江沿江公园看到，由于连日来水位上涨，岸边已经拉起警戒线，禁止人员靠近。哈尔滨水文勘测队队长宋连斌， 在23号左右，咱们将达到洪峰，洪峰水位呢是118.40米上下，洪峰流量呢将达到是8700立方米左右。然后咱们这个水位这个量级呢，相当于是10年一遇的洪水。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新一轮强降雨即将在河南展开，雨区与720极端强降雨区有重叠。河南积极完善应急预案，做足人员及物资准备，备战强降雨带来的情洪压力。郑州市城区河道管理处防汛办主任王游阳， 为应对接下来的这个暴雨，全处有70人24小时值班值守，夜间对河道进行巡查，遇有突发情况，然后这个立即处置。 21号，安徽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未来安徽仍有持续强降水过程。黄山市祁门县祁山镇地质灾害监测员杨建兵， 当雨量达到50毫米以上的时候，我们必须3到5次不间断的检测，发现有石头滚落或者有裂缝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要报告县人政府、自然规划局。 为应对突发天气，江西加快实施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新余市雨水区水利局建设与管理站站长严称武， 因主坝下游坝脚渗水，我们正在实施文木灌浆方案进行防渗处理，同时还有一条灌溉干渠深漏严冻，影响大坝安全，我们将进行一位改建渡槽。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1年服贸会将于9月2号到9月7号在北京举办，即日起观众可在线上平台预约购买门票。 今天，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速公路那拉高速公路全线通车。那拉高速公路连接那曲至拉萨，是 G6 北京至拉萨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长295公里，平均海拔4500米。通车后，从拉萨到那曲将由原来的6个多小时缩减为3个小时。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北辰区税务局成立格桑花志愿服务队，开展西部助学助困行动，12年来惠及困难儿童3000多人次。 随着南京市全域降为低风险地区，受疫情影响停运的铁路列车近日将陆续恢复开行。预计今天南京铁路开行列车数量将恢复至平时的50%左右。 我国首条直通中越边境口岸的高铁房东铁路建设日前迎来重要节点，石屋山隧道顺利贯通。至此，这条铁路总体建设进度已经超过75%。 已运行近5年的三峡升船机今天起首次停航检修，工期35天。三峡升船机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垂直升船机，最大爬升高度113米。客货船通过三峡升船机过坝仅需40分钟。 近日，在云南省德宏州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中心的封猴试验圈舍里诞生了一只封猴宝宝，这是据现有记载全国首例人工养殖条件下的封猴繁殖。封猴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属于濒危珍稀野生动物。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1号是阿富汗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的第7天，当地社会秩序正在逐步恢复，但美军实际控制的喀布尔国际机场吉于市依然混乱。总台驻中东记者赵远芳报道。 21号，虽然政府机构、银行、很多大型超市依旧处于关闭状态，但一些小商店、小市场、加油站已经开始营业。塔利班在市区设立的检查站也有所减少，街上的行人和车辆在增多，社会秩序和民众生活正在恢复正常。另外，新政府的组建也在进行中。阿富汗前总理、 伊斯兰党主席希克马蒂亚尔20号表示，在阿富汗塔利班领导层抵达喀布尔之后，双方将启动正式会谈。在20号，阿富汗塔利班还释放了包括拉格曼省省长在内的3名被关押的阿富汗政府官员。喀布尔国际机场目前由美军实际控制，美军近日连续向该机场增派兵力，当前共有超过6000名美军士兵负责保卫机场及其周边。美国总统拜登20号表示，美方将尽全力从阿富汗撤出美国公民和阿富汗伙伴，但他也表示他无法就最终结果做出承诺。此外，拜登还说，美方目前不掌握在阿富汗美国公民的确切人数，正在对此展开核实。在已经撤离的人员方面，目前大部分美军撤离航班的目的地是卡塔尔，而卡塔尔当地接收人员能力已经接近上限，这导致撤离工作在20号一度暂停超过8小时，进一步加剧了机场的混乱局面。21号，喀布尔机场外依旧聚集着数千名急于离开阿富汗的民众，但只有少量持有证明文件的阿富汗人才会被美军放行进入机场。 根据世卫组织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昨晚23:22，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987,6613例，累计死亡病例4,400,284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5:21，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742,6156例，死亡626,225例。总台央广记者张小璇综合报道。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当地时间19号报告超过100万剂新冠疫苗的接种。过去6周，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急剧增长，这使得更多的美国人对新冠疫苗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美国德克萨斯州副州长丹·帕特里克本周声称，美国大多数州最大的未接种疫苗群体是非洲裔美国人。在亚洲，东京奥组委20号发布消息称，新增12名东京残奥会相关人员感染新冠病毒。另一方面，截至20号，日本已经连续3天刷新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最高纪录。日本全国知事会认为，目前日本执行的紧急事态宣言政策已经不足以遏制疫情，该机构要求日本政府采取封城等措施。当前，东南亚多个国家新冠肺炎疫情增速令人担忧。20号，泰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突破100万例，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连日来一直在2万例左右。首都曼谷居民社区的新冠病毒阳性检出率达到1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白宫20号宣布，总统拜登提名前资深外交官、哈佛大学教授尼古拉斯·伯恩斯出任驻华大使。现年65岁的伯恩斯目前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关系教授，此前在美国政府从事外交工作27年。按照程序，伯恩斯的提名需获得国会参议院批准。 美国政府20号以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事件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为由，宣布对俄罗斯多个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磊、刘宇华、童林，主播玉磊、子文。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 Life's been good, I can't complain so far. Designer clothes, expensive caviar. And gated homes to keep the wolves at bay.Tinted glass to hide my guilt and shame. Neon signs and vapors at the door. Broken values, needles, liquor stores. And won't somebody help me to believe? Help me to denyWhatever comes your way. Sometimes you win, sometimes you lose. When I